像是被五环路蒙住的双眼，请你再讲一遍关于那天抱着盒子的姑娘擦汗的男人。我知道那些夏天就像青春一样回不来，代替梦想的只能是勉为其难。我知道吹过的牛逼也会随青春一笑了之，让我困在城市里见你。就像青春一样回不来，代替梦想的也只能是勉为其难。我知道吹过的牛逼也会随青春一笑了之，让我困在城市里纪念你。

音乐播放。 想承诺，缘分尽了，你别过头。如果还有什么。